而同样有个性声音当中呢弥漫了慵懒。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慕容蔚拿爱情形容是了开水和白面包的关系。 想到你说最近选择。 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尊重了泪，孤独万岁，誓言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，我对于热心早有预备，爱不算太黑，不想万岁，誓言无罪，爱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，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，难道不珍贵，一个人崩溃不是罪，镜子中看见一张陌生的脸，那眼神如此黯淡，笑一笑只牵动苦涩的嘴角，我的寂寞谁知道，像条船在海上，